是不闲的嫂嫂，他把毒计用上，煽动我的哥哥与我安了葬。他越思越想，气愤难当，带好了钢刀啊，就在肋下躺，出离了店房，见那四处都点上了灯亮，桥楼之上起了更棒，还是里烧完了夜香啊，心中就惦记着美娇娘啊。我说是弟儿跟我就走一趟啊，哎哎呦，急忙忙换新装，脸上擦的本是茉莉霜，给他爸耶花露水就洒在了身上啊，哎哎呦， 是潘巧云施舍给我穿呐、啊，给我穿在了身上。师兄说你一命脱下，还不许你拿糖，脱去了这僧帽与僧鞋，躲在了一旁。他手起刀落，挨着河呀，挨着河上他命丧。 师兄说昨夜晚间我杀了和尚，

家人形容受损他的分面光，胭脂有意此丑脸，翠黛无心也难梳妆，暗想到我丈夫受苦在何处，也免不了翻转鞋袜昼夜忙，他那身躯太瘦有谁怜念，官长强迫苦非常，想到那大骂临身君怎受，叫你妻连心万里挂肚牵肠啊，我还愈发的悲伤，撇的奴独守空闺，灯影儿暗，每夜里常想到月落西方，似对着天涯薄云片片，秋风古道红叶飞扬，思者等啊，断肠的景况叫奴何时想我那苦命的郎君何日还乡，才能不奉酒光。身万里寻夫主，总死在黄泉路上也应当，这家人但似金石心似铁，哪管那鞋工袜小路途长，不群轻差寒娇连燕，风吹雨淋丹月斜阳，独寻夫主心一定，他是亲送寒衣到边疆，关键些落叶霜临风乍冷，江风雨火焰成行，茫茫天地处那好好乾坤自奔忙，盼家人连步儿难移，脚掌儿痛，柳腰儿焦酸，坟口儿长，行李余具沉又重，他那力气单薄是勉强，泪珠儿痛洒西风，红子骨，苍天哪，何日里才能见夫君泛凄凉啊，我们一同欢共享。Thank you.

乍分离处最伤情，串松怎担重天病，腰手何堪再见如，怕别无端乘凉地，寻访出事不踏声，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，惹出来宝玉探清闻，痴心的相公啊，他们二人的双感情。接下来为你演唱《愚公移山》的片段。